各位，上次讲到皇太子四个老师中的一个名叫韩光子的人，呢晚深夜求见太子，话要商议重大事情咁。入咗密室之后，皇太子就奇怪咁问啦：老师啊，点解你要三更半夜嚟皇府啊？啊，啱啦，啱啦，啱啦，都啱噶。我有好多唔明白要问。嗱，我问嘅先系你做官嘅点解成日中意互相拆台嘅？真系唔明啦。韩光子就诚惶诚恐咁讲啦：啊，总司令恕老夫直言，我哋当官嘅十人中有八个唔系好人，简直系一条恶狗，唔系恶狗就系恶狼或者系毒蛇。啊！有咁严重咩？确实有啊！好好嘅朝廷都喂，点解要搞到咁拗教噶？哦，敬禀总司令，咁啊人海之地，人嘅思维最复杂，人亦系动物。是最高级的动物，普通动物为了自身生存要直接咬死其他动物吞落肚，人因为高级最聪明的动物，自然会不直接张开大口吞食，要间接慢慢吞人哋的一切，要用对待奴隶的软办法去彻底剥削落嚟，先至慢慢吞食人哋嘅一切，比直接咬死立即吞食好得多咯。仲有，再敬禀总都督总司令，选人利己系平常人一律嘅心理。我哋国会里头做官嘅，从上到下占大多数嘅人，表面和善，实质人人笑里藏刀啊！老师讲话有冇咁犀利啊？老师啊，咁啊真系冤枉啊！点解要搞成咁嘅样噶？敬禀总司令。恕我直言，咁都系老总司令需要嘅嘢啊！ 冇可能，系我父王都有份造成嘅咩？ 敬禀总司令，老总司令佢都系十分无奈，先被逼愿意使出呢套权谋术数平衡一切噶。 皇太子就再问啦：朝廷嘅大臣，佢哋人人都狗咬狗，咁样做明明就会削弱好多国力嘅，敌人愿意睇见嘅坏事情嚟噶。老师反而话系最高统治者中意。起码愿唔反对嘅事情，嘿，奇怪啦！我最唔明白嘅系，点解自己手下嘅各级大小官员狗咬狗，斗个你死我活，反而会系好事？咁系咩嘢理由啊？ 更深夜静，密室里头嘅东方大国太子殿下就越讲越精神振作啊！名叫韩光子的大臣被太子认真追问，正准备解答的，但是性急的太子两手左右飞舞，突然客气地叫声先： 老师啊，请先试下你这种最名贵平时难得一见的好茶。 好啊，多谢总司令关照老臣。飲食世上人上人的極品。 密室里头有杯响声，飲过三巡，大臣韩光子就急用白色手巾仔及时抹下自己嘴上两片又薄又削，冇晒光泽， 紫黑红虽然属齐全，但鲜红血色不足，好会讲说话的嘴唇。忽然面上呢就露出笑容，口中啱啱露牙，密室里头立即又有小声回音响啦。老臣继续解答总司令啱先嘅问话，鼓叫朝廷，金清国会内，人人都日日叫住，为咗效忠本国，任何事情都愿做，都敢做。实质其内心真正算盘系个人利益高于一切，为咗个人自己利益，任何事都愿做，都敢做，都去斗。仲有啊，人人都为咗个人嘅好处争夺更高嘅位置，点会唔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搜索打听对方工作上嘅差错，以及有边啲大小嘅一切过失，甚至里通外国，想知道嘅事情越多越好。一旦知道对方过失，会及时向上举报，唯恐不及。边个都明白，咁样做作往往会得到嘅好处系无法估计，系一本万利嘅生意。亦即系话，古今中外所有皇帝、国王、诸侯、大官贵人同商界大老板、大地主、有钱人，个个都最怕手下人齐心合力对佢不利。呢啲人上之人最难得嘅系有人向佢举报。请睇从前清朝嗰位两手执住全国实权皇帝嘅皇帝慈禧太后，佢老人家就系差啲啲就中咗手中无实权嘅光绪皇军事政变。事后佢庆幸得到朝中一位大臣秘密嘅举报，先令到政变失败。唔系呢位皇上之王死无葬身地而改写历史啊！大臣韩光子讲说话到此有啲紧张，要急急吞口水入肚。呢位大臣一注重告诫自己，提醒自己对边个讲话都要唔停思考，故此三思之后再认真谨慎咁对太子就讲出下文，充满诚惶诚恐又感激，好有表情嘅人面有三分笑开口讲嘞。 敬禀总司令，我讲实话，关于狗咬狗，国会里头斗得越犀利越狼胎，反骨的染仔就会越多，反而会令到我们的政权越稳固的。 大臣韩光子讲的这些事还有下文的，越听越高兴的太子殿下最终忍不住就十声起了起身，笑到揽着个肚腩。 真是细微估到 最反骨的染仔有这么好用，这么有用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哎 呀！高兴大笑之余的太子殿下又突然回过神来，另有想法，要急着讲话关于其他的事情。 老师啊，请你再讲真话。照而家睇，我哋东方大国同北方国相比，边个国力强壮啊？哦，呢层敬禀总都督，关于北方国，佢哋而家已经采用最古老嘅开国治国方法，采用抽签，好似赌钱咁样。因为大多数高官都欢喜，所以得人心。国防公路上有好多会飞嘅大木棺材来往走动。原来是北国的木壳汽车，北国民众好高兴，照这样下去，慢慢一定会比我们强壮的。 啊？ 古老嘅治国开国方法，点解会反而咁有效、更有用呢？其中怪也啦。 既禀总督督，世事多变化，如今系世风日下，更系世情恶人情薄，今不如俗嘅事情多如牛毛也。 我哋多年嚟都打胜仗，唔通仲要怕不过咩？ 啊，敬禀总都督，我哋东方大国系咪会怕北国系日后嘅事，系国家嘅大事，系好远嘅事。眼前老臣应该将说话讲得更明白啲，十分重要。讲到呢处，韩光子突然细声显出沉重非常。我更加要话俾总都督知，总都督该怕嘅又系危险嘅，并非国事，而系家事呀。因皇家比国家重要得多，老臣今夜到来王府叩见总都督，全系为咗告知总都督，你而家系身在危险之中呀。 老师，何出此言啊？本都督都会有危险？ 敬禀总都督总司令，老臣点敢胡言乱语？你家嘅处境确实系非常危险。 自称老臣嘅韩光子最后一句说话是极其低沉的说话，口中的声音、眼里的神情已经带出神色惊慌样，面上变色之后，跟着就突起晒鸡皮，好像沙粒咁难睇的同时，上下老牙就咔咔乱敲了两下，立即令到张开的嘴讲不出说话。官场老手韩光子这时自知失态，突然间有醒悟，脑海到本能咁轻轻一转而过，心諗 好彩好彩，最重要嘅说话仲未讲出口啫。 甚至有重大事情嘅皇太子呢，而家就越坐越埋，两个人成咗面对面喎。因为心感奇怪，要急住问啊， 老师啊，你点啊？ 久经战阵的老师为了装出镇静，用手急急拿起台上边的金杯，要立即饮天下最名贵之茶入肚的同时，右手推正一下眼镜，等于无事一样，才急急笑着答： 敬禀总都督，刚才老臣谈虎色变的原因是我两只耳仔都听到隔墙有人声，不过不明白这个密室最近之处居然亦不知有人在，这些人早已经听过我们的讲话，所以吓了一大跳咯。 哦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啊，竟然有人偷听我们各讲嘢，唔紧要，我立即叫他们快脆地走啊。话音降落，太子殿下立即起身，伸出两只手掌向上，轻轻拍起手掌。夜深听闻啪啪啪，连续拍咗三下半手掌过后，听闻隔墙就有咗动静咯。原来有多个女人嘅笑声，而家听声知系啲女人佢哋已经慢慢行远，最后消失喺黑夜中。而家嗰位万分谨慎先讲出最重要事嘅大臣韩光子，照旧未见坐低，先要望南望北再望东西。不过内心有限嘅太子殿下就讲啦： 老师啊，冇人啦，坐低啦。 多谢总都督赐座。 总都督，你真系了不得，系做大事嘅人啦。 皇太子就唔系几明白，韩光子就笑笑口讲啦： 凡做到大事嘅人，同做唔到大事嘅人，完全唔同。请睇啊，历史记载周文王临终之时，请得军师姜尚要当面再教一次太子未来嘅周武王。姜尚讲：为人者大义胜于私欲，就会昌盛；私欲胜于大义，就会覆没。古代嘅至理名言，人人信服。周武王嘅周朝统一天下达到百百年，历史上最长久噶。啱先总都督你拍手掌送走一班妇人，都是为了听老臣谈论国事，是非常难能可贵 啊。太子殿下虽然高兴，不过笑下算了，好心急咁问咯 噃，老师啊，请你快啲话俾我知，我嗰日点解会讲出自己身在危险之中，值得担心嘅，真系有咁严重咩？ 敬禀总都督，嗰日我哋四个人同时受到接见嗰阵，老臣已经从你面上睇出。认定总都督你啱先有个极其生气嘅过程。 总都督你话迟嚟咗个几时辰，原因系同老总司令争论咗好多事情。有心思嘅人就系靠一两句说话，足可以说明老总司令龙体尚算安康。短时间内唔会百年归老而登上天堂，咁就系最严重、最值得关注问题之所在啦。凭一两句话就会明白，老总司令佢尚有能力做事，起码可以亲自开口叫人做出好多大事。老总司令、老总督佢做任何大小事都唔紧要，不过最可怕嘅事系有能力更换太子接班人。 韩光子将最后一句说话压到好细声，意味深长，变成咗最低沉、令人害怕，分量大大唔同啦。入耳之后啊，直达大脑，感到好似如枪如炮咁响啊，成咗间接震动心肺，一下令到面对面嘅太子殿下本来好好嘅两只眼突然直晒，面露青菜色，跟住就急吞口水落肚，两个鼻哥窿同时加快呼出呼入，再次急吞口水之后，急急就开口讲啦： 老师啊，会有咁严重咩？老师，你以前教我读书嗰阵讲过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亡，其命也哀。啊， 敬禀总都督，书本里头确有其事，不过人有多种，人心理之变化系喜怒无常也。最难预料噶，话变就变嘅大事实在多咯。相信好多人仲记得清朝皇帝嘅皇帝慈禧太后啦，佢就系一个真实事例。呢位太上之王就系喺病到最严重嗰阵，佢临死前都可以成功咁毁咗在位嘅正式皇帝，要正式皇帝死先。人们有眼睇系几咁可怕嘅事呀、啊、亦即系话病入膏肓嘅人往往会更变得毫无人性可言。嗰场灾难嘅结果系 皇帝的皇帝与在位的正式皇帝在几日之内共同进入阴间地府，看来还要再计较论短长。本来人死就一了百了，不过清朝两位皇上就大不相同，死而不得了啊。 老师真是可怕啦，我们算好啊。 嗱，正是天下大王怕彷徨，骨肉相残变疯狂，若把欺骗变希望，国王高兴上天堂啊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